阿弥陀佛。请翻开课本的第43页。好，那个讲义的第24的第一页。课本43页的倒数第六行啊。为欲除他诸狂惑故、狂惑疑、所有变化等八种欲，变化欲诸菩萨故思受身，影像欲诸作业受果种种差别，响应欲诸细论言说，光影欲种种事、种种相转，水月欲三摩地所行境界，厌水欲虚妄分别心、心所法。梦欲受用爱非爱别，幻欲能成所行境界，如社论说，社论二卷十页。上一次讲到最后呢，也就是讲到这一段文，那么就请大家看这个讲义24的第一页啊，第二项依他八欲。复次，何缘如今所说，于依他起自性说幻等欲，于依他起自性为除他虚妄疑故。这个复次，何缘如今所说，于依他起自性说幻等欲，就是提问了啊。那么为什么经论中呢，要用这个幻等八种譬喻来说明依他起自性呢？于依他起自性为除他虚妄疑故，啊，这个就是回答。那么，因为我们众生呢，对于原生的依他起法有疑惑，有了疑惑以后呢，就不能够认识真相，所以佛菩萨就用幻等八欲呢，说明依他起法，来粗浅众生的疑惑。他复云何于依他起性有虚妄疑？这一句话呢是总问，众生为什么在依他起法上面会有疑问呢？那么又有哪些疑问呢？下面呢就是别问了。那么别问呢就用种种的譬喻来解答这些个别的提问。那么当回答了众生这八种疑问之后呢，那整个问题就解决了，那也就是回答了这个总问。由他于此有如是疑，众生对依他起法有这样的怀疑。那这里呢有两点要注意啊，这个第一点呢就是这个幻等八欲都是在比喻依他起法的有相无异。那么有相呢，就是说依他起法它是由种子所生的原生法那么这个原生法呢，它是有体相的，因为是种子所生。那虽然有体相呢，但是这个依他起法是如幻如化的无常法，它不是常而不变的实有法那么这个叫有相。无异呢，就是说这个依他起法上面呢，没有凡夫片计所执中所执着的实有性。那么其实这个幻等八欲是可以通用解释依他起法。那么这里呢，说随顺众生所有的八种疑惑，所以就将这幻等八欲分别配属不同的问题来解答疑惑。那这是第一点要注意的。那么第二点要注意的呢，就是这里呢，以这个幻等八欲解说依他起法的有相无异。那既然依他起法是有相无异呢，那么就由此可以知道呢，这个片计所执相是没有体性的。那如果能够知道片计所执相没有实有的体性， 那么虚妄的分别心呢，也就不会生起。那虚妄分别心不生，那么圆成实性呢，就契合这个无分别智，也就显现了。那么这个时候就证得了诸法实相。那我们先看第一个，云何实无有意而成所行境界，未除此疑说幻是欲。云何实无有意而成所行境界，我们凡夫呢都是执着实有的，那么认为呢一定要是实有的法才能够成为我们心识所认识的境界，这个是我们的执着。那么现在说依他起法只是如幻如化，并不是实有法，所以凡夫心中就有疑问，那如果依他起法不是实有法的话，那么他怎么能够成为我们心识活动的境界呢？就提出了这个疑问。未除此疑说幻是欲，就是用幻是欲呢来解答这一个疑问。什么是幻是欲呢？就是这个魔术师啊，魔术师用这个草木树叶啊为衣纸，然后呢把它摆弄出来呢，幻现出似牛似马的幻象啊。那实际上只是草木树叶，但是呢看起来呢好像是牛跟马的像。那这些幻象并不真实，因为它是魔术师变出来的。可是当我们看到幻象的时候呢，这个幻象就成为我们心识认识的对象。那这个幻象成为我们心识认识的对象以后呢，我们就以为看到了有真实的牛马，那么就产生了这样子的作用。所以这个这样讲呢，就是说并不会因为是幻象啊，那么就不能成为眼识跟意识的所行境界。那么用这个来回答第一个疑问，那我们把它合喻一下，这个草木树叶呢，就比喻这个因跟缘。那么依着这个草木树叶而幻现出似牛似马的幻象呢，就比喻这个依他起法。那么当这个似牛似马的幻象成为我们心识所认识的对象，而我们以为见到了真实的牛马，那就比喻遍计所知相。那么凡夫认为一定要有真实的牛马才能成为我们心识的所行境界，所以因此当认识到依他起性的似真实的牛马相的时候呢，便以为这个似牛似马的幻象呢就应该是真实的牛马，但是事实上啊根本没有真实的牛马在那边啊，真实的牛马呢只是我们凡夫依着似牛似马的幻象而升起的一种错误的认知，以为有真实的牛马，所以它是遍计所知相。那这个遍计所知相呢并没有真实的体相存在，是由我们错误的认知而存在。可是呢的确是有这个似牛似马的幻象作为我们心识所活动所认识的对象，这个是存在的，但是呢它并不真实。因为什么？因为它是由草木树叶所拼凑出来的，所以它是依他起相。那么用这个譬喻呢就证明了依他起的幻象呢确实能够成为心识所行的对象，心识可以在这个假法上面活动的。那么这是第一个譬喻。那么第二个譬喻，云何无意心心法转，未除此疑说阳焰欲。云何无意心心法转，这个心心法呢就是指的八识心王跟八识心王相应的心所法啊，叫做心心法。这个转呢就是有希求爱着的意思。那么怎么讲呢？就是我们这个凡夫哈，我们这个渔夫，我们同意了前面讲的幻象可以成为心识所行的境界。可是呢，这个凡夫又提出了疑问：幻象 虽然能成为心事所行的境界，可是呢，我们不会对于幻象升起希求爱着，只会对真实的事物呢，我们会升起希求爱着。那现在我们对于所行境界，确实会升起这个希求跟爱着的心。所以凡夫说呢，所以由此知道呢，这个所行境界应该是真实的境界。那么你如果这样说呢，那你说所行的境界是虚幻不实的依他起法，那就有问题了。所以他认为依他起法上面呢，不应该要升起什么？升起希求爱着心。未除此疑，说杨艳玉啊，那么呢，就以杨艳玉呢来解答凡夫这个疑问。杨艳呢，在论文中呢称为艳水啊，艳水玉。那么这个也称为露爱啊。杨艳呢，就是说什么呢？当这个阳光照耀大地的时候，那么照耀这个大地呢，地面上这个水蒸气呢就往上升啊。水蒸气往上升呢，我们远远的望过去呢，就显现出啊，似水相，好像那边有水的相貌。那这个野鹿呢，看到了这个似水相以后呢，他心中就以为，哎，那边真实有水。好，便升起了什么呢？希求，好，想要喝那个水的心就升起了。于是这个野鹿呢，便追逐这个似水相而去。好，所以称为鹿爱。那么把这个合喻一下呢，就是这个阳光跟水蒸气呢，就比喻因缘啊。由阳光水蒸气呢升起的这个相似的水相呢，就比喻由因缘升起的依他起法。啊，当这个鹿见到了这个似水相，便以为真实有水呢，就譬喻我们凡夫见到了依他起法呢，就直为真实了，啊，就成为了偏激所知相。那么这个时候鹿群呢，就心中就升起了希求而可爱喝到水，好，心心所法便在似水相上面转了。那么由这个譬喻可以知道呢，如幻如化的依他起法呢，是可以成为心心所法希求可爱的对象。好，那么因为渔夫将这个如幻的依他起法误认成真，成了遍计所知相，这个时候便升起了什么希求可爱了。所以如果能够认识到诸法的真实的相貌的话呢，就不会有这种希求可爱出现啊。是因为我们认错了，升起了这个希求可爱。但是的确证明了这个心手法呢，在依他起上面呢是会升起啊希求可爱的。这是第二个例子。啊，那么第三个譬喻呢，云何无意有爱非爱受用差别啊，未除此疑，说所梦欲啊，云何无意有爱非爱受用差别。那么前面杨艳玉呢解说了这个心事确实会对依他起法升起这个希求可爱，那么渔夫听了以后呢，他也同意了。他同意了以后呢，他又提出疑问。他提出什么疑问呢？他说当这个鹿群啊去追求这个似水相的时候呢，但是他们呢追寻那个似水相始终不能够喝到水，所以呢就没有解渴的作用。可是我们世间人呢享用这个世间境界的时候呢，的确会产生作用啊。譬如我们世间人呢，我们喝这个饮料吃食物的时候呢，心中会有什么喜爱不喜爱的感受会出现啊。那么吃食物的时候呢，会有饱足的作用，喝饮料呢会有解渴的作用。那如果我们享用的境界不真实啊，怎么会有这个感受与作用呢？啊，他提出这个疑问。未除此疑，说所梦欲啊，就用这个所梦欲来解答这个疑问。什么是所梦欲呢？就是说譬如我们在梦中的境界，我们都承认梦中的境界不是真实的啊。可是呢，你在做梦的时候呢，在梦中享用各种食品的时候呢，这个梦里的享用者呢，他也会有喜欢不喜欢的感受啊。那么在梦中呢吃东西 喝饮料也会有饱足跟解渴的作用，对这梦中的这个享用者而言，它有这个作用存在。或是在我们在梦中啊见到了鬼怪，我们心中也会升起怖畏，而升起不欢喜的心。而如果做梦的时候呢，梦到了佛菩萨啊，或梦到吉祥的境界啊，心中也会心耀而喜爱。就像我们经常有居士讲，哎，又梦到师父了，啊，他做梦，昨天做梦又梦到师父了，然后他心里很高兴，就来跟我讲，啊，所以在梦中遇到可爱的境界，是会升起什么贪爱心？那么在梦中遇到不可爱的境界呢，会升起什么嗔恚心？梦中的境界是不真实的，可是呢，在梦里的心却会有爱非爱的受用差别。因此依他起法就好像梦中的境界一样，虽然它不真实，可是在我们这个凡夫的心受到无明的影响之下，误认它为真实，便能引申喜爱不喜爱的受用差别，就会有这种受用差别产生了。那么这样回答这个疑问。那么下面第四个，云何无意敬不敬业，爱非爱果，差别而生，未除此疑，说影像欲。云何无意敬不敬业，爱非爱果，差别而生啊，这个渔夫听了这个所梦喻之后呢，他也同意了啊，这个心在虚妄的境界上面会有喜爱不喜爱的受用差别。然后呢，他又提出了疑问，他说，你说在这梦中呢会有像这个爱非爱的受用差别啊，这我是同意的，可是呢，梦里头这个爱非爱的受用差别都是假的，不会受果报啊。譬如说我在梦中，我梦到了我仇恨这个人啊，然后呢我把这个人杀掉了，我醒来以后呢，我不会受到不可爱的果报啊。那么我在梦中呢，我慈爱众生啊，我行大布施啊，来帮助众生，我醒来了，我不会受到什么可爱的果报。可是我们现实世界，你做了清净的善业啊，你会得到人天的善果；你做了不清净的恶业，你会得到三恶道不可爱的果报。那如果现实的世界是虚妄不真实的，那么应该跟梦境一样，不会受到爱非爱的果报啊。所以呢，这么说的话呢，这个现实的世界应该是真实的才对啊。这个渔夫又提出这个问题，未除此疑，说影像欲。那么就以这个影像欲呢来回答这个疑问。影像呢，就是在镜中显现的影像啊，镜中显现的东西相貌叫做影像。镜中的影像是不真实的啊，这个我们都同意。可是镜中的影像呢，它显现出的是什么呢？它显现出来是摆在镜子前面这个本质物的相貌啊。当你这个镜子前面这个本质是美丽的，那么镜面中呢显出的影像呢就是美丽的影像啊。如果这个本质是丑陋的，那么镜面里头呢就显现出丑陋的影像。这个影像的美丑、影像的大小、影像的形状，这各种的差别都跟这个本质摆在镜面前的本质是相同的。好，那么在这个比喻中呢，这个本质就是所做的敬不敬业啊，你所做的清净业不清净业就是这个本质。影像呢就是爱非爱果。好，这个无始以来因果法的因果法则就是这样啊，法尔如是。你做了敬业啊，就会得到可爱的果报。就好像你把一个美丽的东西放到镜子前面的时候呢，镜中就显现出来美丽的东西啊。做不敬业就会得到不可爱的果报，就像你把丑陋的东西放到镜子前面呢，镜中就显现出丑陋的东西。这个因果之间呢没有违反，不会混乱， 不会说你摆一个丑陋的里头显出美丽的，或你摆一个美丽的里头显出丑陋的，不会啊。但是不可以说呢因果相应而没有错谬呢，就认为说依他起法的因果业报是真实有啊，它不是真实有的。就如同这个影像欲，不会因为影像跟本质相同就认为影像跟本质他们是真实的啊，是这样的回答这个问题。不过讲到这个地方呢，就提一件事情，就是经常这是一个比较常大家会问的一个问题，就是在戒律上面的问题，就是说有的时候我们需要讲一些白色的谎言，讲一些白色的谎言，这样子比较好像不会伤害到别人的感觉。有时候我们会有这种想法，所以会提出这个疑问：这个白色的妄语，这个谎言呢，是不是能够被接受？他这边就回答了这件事情。好，妄语的本身，它的自性是属于不善业。好，那么不善业，它的果报是什么呢？它就是非爱的果报。那么当你在这个镜子前面摆了一个不善业的时候，里面就显现出来什么非爱的果报，就是这么简单，这个是因果法则啊。所以不必问说是不是善意不善意，是问说你有没有妄语啊，这样子回答这个问题。那我们再看第五个譬喻：云何无意种种事转，未除此疑，说光隐喻。云何无意种种事转，这个转是分别的意思。这个心事能升起各种分别的认识作用，这个叫做种种事转。那么渔夫又提出疑问了，那么如果说世间的境界都是不真实的，那么为什么我们心事接触到境界的时候呢，就会升起啊，这个是青黄赤白各种不同的颜色，啊，这个是长短大小方圆，啊，种种差别的分别作用，啊，应该要有真实的境界啊，才会有心事的差别分别，啊，他提出这个问题，未除此疑说光隐喻，啊，那么用光隐喻呢来回答这个疑问。什么叫光影呢？光影就是我们小孩子玩东西的时候呢，就是你用手啊做出一个形状，然后那个光照到你的手，在墙上就显出一个影子来。好，比如说你要做就显现出一个马的形状，好，你要做就显现出一个什么一个人戴着斗笠的形状。好，所以光影就是用光投射在墙上呢，然后在光中做种种形状遮蔽这个光线啊，在墙上就显现出这个相似像的黑影出来。那么由于我们这个凡夫啊，过去无始以来的虚妄分别心的熏习呢，所以看到这个黑影的时候呢，就在这个黑影上面呢，很自然而然就分辨起什么，这个是牛马的相貌啊，这个是人戴的斗笠，其实就只是一个不真实的黑影而已。可是在我们心中由于无始的熏习呢，就依着这个黑影而升起种种的分别，说这个是什么，这个是什么。所以呢，并不需要有真实的境界，心才会种种分别。好，不真实的境界，由于我们无始的虚妄熏习，好，自然而然就升起了各种的分别。好，这是第五个譬喻。云何无意种种细论言说而转，未除此疑，说古想喻。云何无意种种细论言说而转，这个渔夫又提出了疑问。那么为了全表真实的境界，我们才会安立种种的名字，那由这种种名字呢而升起了这个言说细论。那如果境界不真实的话呢，就不应该要安立种种的假名，那没有这些假名的话呢，也就不会有言说细论升起了。所以他认为说呢，那么有言说细论升起呢，就应该一定是什么呢，有真实的境界存在。他提出这样的疑问。那么未除此疑说古想喻，古想喻是什么呢？ 这个就是论文里头讲的响应啊。他说譬如我们在山谷中，你对着山谷大叫一声，那么就有不断的什么回音响起，或者是在山谷中的这个风吹，这样风吹过去的时候呢，山谷中就有什么，有这个声音响起，或者是在山谷中呢，这个石头啊崩落了啊，或者是动物在活动，那么造出了声音呢，山谷中都会有声响传出。所以只要因缘和合呢，就会发出声响啊，并不需要有真实的境界，这个山谷才会发出声音啊。只要因缘和合了，山谷里就会发出声音。那么同理，名言的安立啊，细论言说的发出，只要因缘和合便会升起啊，并非一定要有真实的境界才能安立假名升起细论。他是这样回答这个问题。那这是第六个比喻，下面讲的第七个比喻。好，云何无意而有拾取诸三摩地所行尽转，未除此疑说水月喻。云何无意而有拾取诸三摩地所行尽转啊，这个三摩地所行尽呢，就是说在禅定中呢，定心所缘的境界啊。那么这个定中的境界是属于限量，所以渔夫认为呢，在禅定中呢，这个定心所取着的境界必定是真实的境界啊，因为它是限量，所以称为呢有拾取诸三摩地所行尽转。那么这里就是说，渔夫认为啊，你前面六个譬喻讲的所行境界呢，都是散乱心的境界啊。那么散乱心的境界或许不真实，那么呢，现在在禅定中这个定心限量的境界，那应该是真实的境界才对。未除此疑，说水月喻啊。那么用水月喻来解答疑问。这个水月喻呢，是说当水波啊在动乱的时候呢，在水波中呢就看不清这个月亮的显现，可是慢慢这个水波沉静下来的时候呢，当这个水波不兴的时候呢，水面沉静的时候，月亮的影像呢就可以清楚的显现在水中，那么我们在水中就可以看到这个月亮的影像，很清楚的看到。但是呢，水中月亮的影像呢，虽然能清楚看到呢，但是水中月亮的影像并不就是天上的那个真实的月亮啊，它只是一个月亮的影像而已。同理，散乱心就像这个动乱的水波啊，在散乱心中呢看不清月亮的影像，可是当我们修习禅定啊，慢慢使心逐渐的极静安定下来啊，成就了定力以后，在定心中呢就可以出现限量分明的影像啊，注意是影像，就好像沉浸的水面能够清楚分明地映现出月亮的影像一样啊。但是就如同水中的月影并不真实，定心中的影像呢也是依着定心而变现出来的，这个影像的字体呢就是定心，并不是离开了定心之外另外有真实字体的影像存在。所以禅定所行的境界呢并没有真实的字体啊，它还是依他起法啊。这样回答这个问题。那么下面，云何无意有诸菩萨无颠倒心，未伴有情诸利乐事，故思受身，未除此疑说变化喻。云何无意有诸菩萨无颠倒心，未伴有情诸利乐事，故思受身。这个渔夫又提出疑问了，那如果一切法都不真实的话呢，那就没有真实的有情存在了，那也没有真实的生死轮回苦，那也就没有真实的菩萨做真实利益众生的事情了啊，为什么要来度化有情呢啊？可是呢，那为什么还要有无颠倒心的菩萨为了度化利益安乐众生啊，而有八相成道升到这个娑婆世界呢啊？这边讲菩萨无颠倒心的意思就是说，如果菩萨没有颠倒心的话，知道这一切都不真实的话呢， 他就不应该来度化众生，因为根本没有众生可以度化嘛。但是事实上确实有菩萨来度化众生的事情存在，所以呢一定是实有众生可度啊，也是呢有真实的利乐众生的事情才对啊。他这样子提出疑问，为除此疑，说变化喻啊，用变化喻来解说这个疑问。变化呢就是指依照这个色界四禅显示的神通力称为变化。那么用神通力呢可以变地为水啊，变水为火等等啊，可以变现实物，虽然不真实呢却有作用啊。这个佛菩萨无颠倒心呢，他知道一切有情跟生死呢皆不真实，他也知道自身跟圣道也是如幻如化的，但是众生并不知道这一切如幻如化，而众生呢执着这一切如幻如化的法呢为真实，所以呢在生死中流转受苦。那么慈佛菩萨因为慈悲心的缘故呢，以神通力示现生死啊八相成道，来这个娑婆世界度化有情，使有情了知这一切法都是如幻如化的啊，由此认清了真相呢，能够脱离如幻的生死啊，成就如幻的功德。所以知道佛菩萨故事受身利乐有情是有什么，是有如幻如化的作用的，并不需要一切都是真实才能升起作用。好，这样回答这个问题。那么依他八语呢到这里就讲解完毕了。好，那么这八个譬喻你们学过以后有没有什么感想？这个是在修什么？这个就是在修无我观啊，他一步一步的破啊，你认为有实体一步一步的破啊，你去思索成立，它里头有一段啊，圣依加托也是讲无我观，也是一步一步一关一关的破，它就是八步一步一步把你破掉。你认为这是真实的，他就告诉你没有真实的字体啊，一步一步把你破掉，这就是修无我观。好，我们回到这个《辟寻记》的注解。这个课本第43页啊，倒数第二行。如是诸欲，未显依他起性，虽无有异，然彼彼是，有彼彼相，相似显现，故作是欲。如是诸欲呢，就是这个依他八欲了啊。未显依他起性，虽无有异啊。依他八欲的作用呢，就是要说明依他起性的因缘生法，并没有我们渔夫在遍计所知中所执着的实有法啊。我们这个遍计所知相的实有法，它是没有体相的，只是渔夫的妄执中的假象啊，并不是依他起法的真相。所以说未显依他起性虽无有异，然彼彼是，然彼彼是呢就是说这个各种的呢依他起是啊，有彼彼相相似显现。由于无始的熏习，这个依他起是呢就显现出相似于什么呢，相似于常依主宰的虚妄相。那因为有这种虚妄相存在，以致渔夫呢由于无明的关系呢就执为真实，故作是欲。所以用八种譬喻来说明依他起法是不真实的如幻法，并没有渔夫所执着的真实的体相。那么这个辟寻记呢讲到这里就讲完了，把这一课讲完了。那我们看下面的论文。若能如是如实了知最甚深意所行境界，是名自信假立寻思所引如实智。自信假立寻思所引如实智的第三科是结啊，就是总结这个自信假立寻思所引如实智。若能如是如实了知最甚深意所行境界啊，这个最甚深意所行境界呢就是指这个诸法实相的原成实性 他是最深深意所行境界。甚深呢，是说他不是渔夫智慧的所行境界，而是圣人智慧啊，根本无分别智的所行境界。那么最甚深呢，是说他必须经过此关的修行，先悟入边际所执性，再悟入依他起性，最后才能证得圆成实性。所以说他是最甚深。那么另外一个解释说最甚深呢，就是说呢，这个圆成实性呢，它是甚深意，但是呢，到了佛的时候呢，智慧才圆满，才能就近证得圆成实性，所以呢叫做最甚深意，这样解释也可以。若能如是如实了之，如果能够如诸法实相真实了之三种自性，是名自性假立寻思所引如实智，就是观察自立假立寻思所引如实智的目的了。那么这个自性假立寻思所引如实智呢，到这里就解说完毕。好，我们看下面的论文。云何差别假立寻思所引如实智，解释四种如实智的第四颗是差别假立寻思所引如实智。那么它又分成三颗，这边是第一颗真，就是提问。那么提问，什么是差别假立寻思所引如实智呢？为诸菩萨于差别假立寻思，唯有差别假立矣，如实通达了之，色等想事中差别假立不二之意。差别假立寻思所引如是智的第二颗是释，就是解释差别假立寻思所引如是智。那这一颗呢又分为两颗，现在讲的这一颗呢是第一颗总标，就是总标举差别假立寻思所引如是智，通达差别假立不二之意。为诸菩萨于差别假立寻思，唯有差别假立矣。这个菩萨在禅定中修习差别假立寻思观，观察安立假名来全表诸法的差别，这个能权的假名跟所权的差别并不相称合，由于这样的观察而成就如实智，如实通达了之色等想事中差别假立不二之意。那么在差别假立寻思所引如实智中呢，能够通达了之色等想事的如实相，就是差别假立不二之意。这个差别假立不二之意呢，在顿轮记中的解释跟批寻记的解说是不同的。顿轮记中解释这个差别假立呢，是随言说性，非有体性，所以是非有。那么差别假立所依的离言自性是有的，所以是非无。那么差别假立具有非有性跟非无性，那么这个就是不二之意。这个是顿轮记的解释。那批寻记中的注解呢，这个差别假立的一切法都是假名言说而已，它是没有的，所以是非有。而不二之意呢，就是离言自性，它是什么？它是有的，所以是非无。那么下面呢我们会再详细解释。那么看下面的论文。为彼诸事非有性非无性，可言说性不成实故非有性，离言说性实成立故非无性。解释这个差别假立寻思所引如实智的第二颗是别辩，详细辩解差别假立寻思所引如实智。它又分成两颗，第一颗是举有无性等，就是举例来说明解释了。那么这一颗又分成两颗，第一颗是有性无性，以诸事呢有性无性来说明不二之意。那么现在这边下面的解释是先依照批寻记的解释来解释，那到讲到了啊，不是先依照顿轮记的解释来解释，那么等到讲到批寻记的解释的时候呢，就再依批寻记来解释。为彼诸事非有性非无性，为彼诸事就是指这个色等想事。那么在依他起性的色受想行识等原生法上，即原成实性的涅槃上安立假名，安立了假名以后呢，第六识呢即能升起种种想，非有性非无性， 那么这些色等想事的差别假立呢，具有非有性与非无性的不二之义。那么怎么解释这不二之义呢？可言说性不成实故，非有性。可言说性呢，就是在依他起性的色等事，即原成实性的涅槃上安立假名，安立了假名以后呢，就可以原名取相，啊，升起种种的言说，来表达种种的思想、种种的概念。这个叫做可言说性，不成实故。这些言说法呢，都不是诸法的真实体性，所以不应该在言说法上忘记有诸法的真实自性。如果我们随顺假名言说而辩记言说法有诸法的真实自性，那么这时候呢，就成为了什么？成为了假说自性。那么假说自性只是我们愚夫的什么辩记所执相，它并不真实，所以说可言说性不成实故。那下面讲这个非有性，是说呢，在这个诸法差别假立的名字上，好，如果随顺言说而执着有假说自性，那这个假说自性并非是诸法的自性差别，好，所以它不是什么真实有，所以它是非有性。就说我们安立了种种的名字来分别这些差别，好，来全表这些差别，然后在上面去做种种的分别，那这些名字所全表的意义呢，都不是真实的，它并不就是那个真实的差别，不是在依他起相上面的差别，它是我们辩机所执上面的什么差别，所以它不诚实，它非有性。离言说性实成立故，非无性。离言说性呢，就是安立假名的所依处啊，或者是依他起性，或者是原成实性，它们是有自体性的啊，它是真实存在的，所以是实成立故，非无性。好，不能说它是没有体性的。那么这以上就是自有什么依这个有无自体性来分别。你假说所依的离言自性是有的，它不是没有的，所以它实在是有成立的，就是说什么它有自体性，它非无性，它不是没有的啊，不是没有体性的。再看下面论文啊，如是由圣义地，故非有色。于中无有诸色法故，由世俗地，故非无色；于中说有诸色法故。这个是第二科，有色无色。举色法一圣义地、世俗地、二地来说明不二之义。如是由圣义地，故非有色；于中无有诸色法故。好，这个色法是依他起法啊，色法是属于依他起法。那么这个圣义地呢，就是圣人智慧所行的境界。那圣人的智慧呢，有根本无漏智。那这根本无漏智呢，原念真如，原成实性，好，它离一切相。那圣人的智慧呢，又有厚德无分别智。这个厚德无分别智呢，原依他起相。那么在圣智中呢，没有凡夫有漏智所缘的辩计所执的色相。那么这里虽说二智，好，圣人的两种智慧呢，偏重于根本智，原真如离一切相的境界，好，所以说呢，说它是非有色，啊，于中无有诸色法故，好，在圣人的智慧中，圣义地中呢，没有辩计所执的诸色法故，因为什么？圣人没有辩计所执，由世俗地，故非无色，于中说有诸色法故。依他起的色法呢，是因缘所生法，所以它是有的。而世俗智呢，依着依他起的事相呢，而安立色的假名来全表色法，所以在假名言说中呢，的确是什么说有诸色法，所以它是非无色。因为你什么依着色法安立了色法的这个名称，然后我们说色法，在世俗地中呢，的确有说色法这件事情，然后我们就执着什么有真实的色法，所以它不是什么没有的，它是非无色。那么由圣义地安立非有色，由世俗地安立非无色，那么非有非无呢，那就说明了不二之义。好，这个也是不二之义。再看下面论文，如有性无性， 有色无色，如是有见无见等差别假立门，由如是道理，一切皆因了之。啊，这个是第三颗立有无见等。那么由前面讲的这两个例子呢，所以呢有见无见呢跟前面一样，它也具有什么差别假立波尔之意。啊，如有性无性，有色无色，啊，如同第一例说明诸事呢的体性呢是非有性非无性的差别假立波尔之意。及第二例说明呢圣义地中非有色，啊，世俗地中非无色的差别假立波尔之意。如是有见无见等差别假立门，由如是道理，一切皆因了之。那么就如同前面的两个例子呢，有见无见等其他的一切的差别之意呢，都可以假立有无的不二之意。只要参考上面的两个例子道理呢，那么一切差别假立不二之意呢，都可以了解。好，那么像我们在解说有见无见差别假立不二之意，啊，这个依他起的眼根与依他起的色境能够升起依他起的眼识，啊，所以这个眼识呢它也是有自体性的依他起法，具有原力的作用，啊，那么这个就是有见。这些依他起法呢都是有的，啊，是有见。那么有见呢就是什么呢，非无见，啊，所以它不是没有见。而假名安立的遍计所知性的眼根，啊，我们给它取个名字，这个叫眼根，啊，取个名字这个叫色境，啊，说这个取名字这个假名言说的眼根跟色境呢能不能升起这个假名言说的眼识的作用呢，不能，因为这只是假名言说而已，真正升起作用的是什么，是依他起相。那么遍计所知性的眼识呢也没有原力的作用，那么这个就是无见，啊，它并没有真实作用存在。那么无见就是非有见，所以眼识的非无见非有见，所以呢具足了差别假立波尔之意，啊，这个就解释了有见无见的差别假立波尔之意。那再看下面论文，若能如是如实了知差别假立波尔之意，是名差别假立寻思所引如是智。这个是解释差别假立寻思所引如是智的第三颗结，就是总结，总结这个差别假立寻思所引如是智。好，若能如是如实了知差别假立不二之意，好，如果能够从差别假立寻思观中呢得到决定的智慧，能够真实的了知假名安立的遍计所知性非有，好，假名安立所依的依他起性原成实性非无，那么非有非无呢就是差别假立的什么不二之意。所以说是名差别假立寻思所引如是智，啊，将这种决定智安立个假名叫做什么呢，就叫做差别假立寻思所引如是智。那么这以上是依照顿轮记的解释，啊，我们看这个今天发的讲义的图哈，图四十一，看图四十一呢，先看它的左边，这边写了一个顿轮记，啊，就是顿轮记的解释。那顿轮记的解释呢，就是第一个案例差别假立。什么叫差别假立呢？就是呢，每一法每一法有它的自性，那么这两法之间它们的自性是不一样的，所以有什么？有差别。那在这个差别上面呢，我们也给它安立这个名字来什么全表这种差别，叫做差别假立。那我们安立了名字来全表这个差别的时候呢，对凡夫来讲呢，就随言说性，直为实有，就认为这个差别安立的这个假名呢，它实在是有自信的，所以就产生了什么呢，假说自信。但事实上这个假说自信是什么，是没有体性的，所以它是什么，非有。好，那下面呢再看这个，但是我们在刚刚讲我们在各种的差别上面安立什么，安立名字， 这个安立名字的所依的处所是有的，它是依他起心。所以呢，言说安立的所依处所是有的，但是这个处所呢，它并不就是那个假名的，并不就是假名所全表的处所，它是什么？它是离言自性，它不是名字的那个真实自性，它是离言的自性，所以呢，它是非无，离言自性是有的。那么在这个非有非无上面呢，就产生了不二之意，因为非有非无嘛，所以什么不二嘛。好，这个就是什么《多轮记》讲解的差别假立的不二之意。好，这么讲还有没有问题？还没有问题，就是大家都清楚哈。那我们看下面看批寻记的解说。位于诸事不二之意通达所显，于彼差别假立了之所显。位于诸事不二之意通达所显，就是误入了诸法实相，其中没有有无等差别相，没有这个名言安立的有无等差别相，这个就是不二之意。这种智慧是通达，通达所显的即是一切法的离言相，通达所显的就是一切法的离言相。于彼差别假立了之所显，这个彼就是指这个诸事，就是指这个依他起法。那么在诸事相上面呢，安立种种的假名来全表各种的差别相，然后呢在假名上面嫉妒分别，是了知的智慧所显。如说有性无性，有色无色，皆由观待道理差别假立，如闻自是，如是有见无见等广如前说，差别分别一切皆是假立法门，皆因了知。如说有性无性，有色无色，皆由观待道理差别假立，如闻自是。那么前面第一例呢，说明有性无性，就是观察诸法的体性是有自体性呢还是没有自体性呢，就这种相对的差别呢来假名施设有性无性。所以说有性说无性都是什么，都是假名施设而已。那第二例呢，有色无色是观待圣义地跟世俗地中色法的有与无的差别而施设假名。那我们在前面论文中都解释了这两种施设假名的施设。如是有见无见等广如前说，那么还有有见无见等众多的差别呢，也都是观待假立的，广泛的都可以如同前面两例来解说。差别分别一切皆是假立法门，皆因了知。那么依着假名来分别诸法差别相，这个是有性无性，或者说这是有色这无色，或者说这个是有见无见，这种种的差别相呢都只是什么假立法门，都只是在我们施设的假名上面做种种的分别。那么这种依假名全表来分别的智慧呢叫做了知。那从了知的智慧呢上面可以建立什么道理集成真实，那随顺的道理集成真实呢就可以随顺误入诸法实相。好，所以了知在这边说的就是能隐无漏知，就是能隐无漏知了。若于其中离言自性真实异性名不二意，是因通达。离言自性真实异性呢就是指着依他起性跟原成实性，这边讲这个离言自性呢就指的依他起性，真实异性就指的原成实性。若依其中离言自性真实异性名不二意，那么在论文中所说的不二之意呢就是说这个离言自性真实异性的依他起性跟原成实性是因通达，能够证得离言自性真实异性的智慧是通达。那么这样讲通达就是讲的是根本无漏智跟厚德无漏智了， 是属于通达所设了。啊，如是通达，如是了知，名如是智。啊，这个如是智就包含了证入实相前的了知与证入实相的通达。啊，你们这样看能够看出来它辟寻机跟顿轮机有什么不一样？啊，辟寻机它的讲法是这样子。他说诸法，啊，依他起法上面有种种的差别相，然后呢，我们安立了假名来全表这些差别相，所以安立了假名全表的呢，叫做假说自性。啊，那你说这一法是有性，这一法是无性，都是你在说，都是在什么，在名字上面说，所以你说有说无都是假名安立，都是名假安立。OK。所以这些差别假立，你讲的这些假名呢，都没有什么真实的体性，所以它是非有的。啊，那么这个是了知的智慧，啊，所以差别假立是非有的。那么离言自性呢，在离言自性法中呢，是没有什么有无差别的言说自性。对，这两那个花不一样，可是呢，这花有没有跟你说我们长得不一样？没有。它的不一样是我们安立的假名以后来分别这两种花不一样，可是花本身是离言自性，它没有说它有什么不一样，所以呢，这是不二之意。什么？在离言自性上面根本没有说有跟无这种各种的不同，它没讲，所以它是不二之意，没有差别，这个二就解释成差别了。所以在离言自性当中呢，没有差别相，所以它是非无。那么这种是什么？是通达的智慧，好，就指的根本无漏智跟后得无漏智了。好，所以呢，辟寻记跟顿轮记讲解的是不一样的。啊，如果是顿轮记的话呢，就要在这里下面再加一个非有非无，然后变成不二之意。而在辟寻记直接讲，所谓不二之意是什么？就是离言了，离言没有差别了，所以呢。叫做不二之意，那你只要有言说都是差别假立的，你说这个点跟那点不一样，这个跟那个不同啊，这个有那个无，这个都是在什么，在假名上说的，哎，那个都是什么，属于差别假立的。好，所以差别假立跟不二之意不一样。辟寻记这个讲法是依照什么？是依照解释密经讲的，是依照解释密经的圣义地相品里头讲的，佛说有为无为都是假，都是假立的，都是名言假立。所以这两种讲法不太一样，但是呢，解释都可以，啊，都可以。那么辟寻记讲解完了，好，那么。那么这边也就是把这个差别假立寻思索引如是智讲完，那么是如是智也就讲解完毕。好，那么讲解完毕呢，我们下面就拿出讲义二十四第三项，看第三项，误入依止。你在看这个的时候呢，顺便把你的图三十八一起拿出来。在就是讲义二十四的第四页啊，你可以配合的看。这个误入依止呢，就是讲怎么样从加行位误入见到位，啊，也就是说你修四寻思四如是智。怎么样的从加行位到见到位，它的过程是怎么样，这个叫做误入依止，啊，所以呢这个很重要，所以特别在这边呢把它取来呢跟各位讲解一下。于此误入为是性时，有四种三摩地，是四种顺觉则分依止。于此误入唯识性时，啊，唯识性就是真如法性了，啊，也就是圆成实性。那么从闻思修慧 进入修习止观，要证悟真如实相的过程中呢，要经历加行位。那么加行位呢，分成暖顶忍室第一四个阶位。那这里呢说的是修大圣唯识观的次第，有四种三摩地，是四种圣抉择分依止。好，先解释什么是圣抉择分。抉择就是证悟真如实相的见道的现观，叫做抉择，也就是根本无分别之证悟真如叫做抉择。这个分呢就是因的意思因果的因的意思。顺呢就是随顺那么在加行位中呢，随顺着暖顶忍是第一这四个阶位呢，以能隐无漏智来观察唯识的性相，就能够引发真正的抉择的智慧。那么这个四加行位呢，是能引发抉择智慧的因，所以称它为四种顺抉择分。那么在修四种顺抉择分的观慧的时候呢，它都是在什么？在定中修的，以定力作为观慧的依止，这个样子呢，观慧才会有力量。那么观慧呢，有四种，那所以呢，相应作为观慧依止的定力呢，也有四种，称为四种三摩地。云何因之？是哪四种三摩地及顺抉择分呢？因之由四寻思于下品无意忍中有明德三摩地，是暖顺抉择分依止；于上品无意忍中有明增三摩地，是顶顺抉择分依止。因之由四寻思就是在修习四寻思的能观智的时候呢，可分成两个阶段，就是四加行位中的暖位跟顶位。那么先解释暖位，你们可以拿图38作为参考重点都写在图38上面了，能隐无漏智。于下品无意忍中有明德三摩地，是暖顺抉择分依止。暖位就是暖顺抉择分为什么称为暖呢？如果用钻木取火来比喻的话呢，那么在四加行位中求取见道那么这一开始钻木头的时候呢，首先出现什么现象呢？就是木头的温度升高了，变暖了。那这里修四寻思是如实至观也是一样，当修止观的人努力修四寻思观的时候，最初成就的功德称为暖当你修习止观这个慢慢的修的时候呢，一开始这个止观的力量变强了成就到一定程度的这个功德称为暖。于下品无意忍这个下品无意忍的忍是忍可的意思，就是我们利用第六识在修四寻思观的时候呢，观察什么呢？观察明是自信差别，都只是依止离言自信安立的种种假名来全表其意其中呢，离言自信是有的，假说自信是没有的。那么经过这样长期的修习之后呢，最初得到人可的智慧称为下品无一人。下品是说他是最初得到的无一人四寻思的观慧的力量还很弱，所以称为下品你得到了这个观慧的力量，但是呢他还力量还很弱，所以是下品的。无意是说在观慧的所观境主要是在观察所取净空你看图38这个暖顺抉择分，你看下来有明德三摩地，四寻思是下品无一人，他的所观境是什么呢？观所取净空。也就是说呢，假说自信是无所有的，或者是说遍计所知自信呢是毕竟空的，是观察这个一切法都是什么，都是唯识所现，离开心事没有意境， 你认为离开心事而有什么？离开心事而有独立的所缘境是没有的，那个东西是没有的，都只是心的变现而已。好，观察这个东西。有明德三摩地，明德三摩地的明就是指的什么？指的智慧，就是这个下品无一忍的智慧，在这里称为明。德呢，就是说最初得到这个智慧，好，获得了下品无一忍的智慧。那么它的定力呢，称为明德三摩地，啊，它所依止的定力称为明德三摩地，是暖顺抉择分依止。这个明德三摩地呢，是修习四旬师暖位得到下品无一忍观慧的依止的定力，好，称为暖顺抉择分依止。好，这个是说明暖顺抉择分的结尾。于上品无一忍中有明增三摩地，是顶顺抉择分依止。好，这个是说明四加行中的顶位，称为顶顺抉择分。在钻木取火的时候呢，暖气渐渐的增长呢，就成为热气，好，有热气升起来了，然后称为顶位。为什么称为顶呢？这有两个解释。第一个解释是说呢，到达了这个阶位呢，是四旬师位中的最高位了，是四旬师的顶，好，所以称为顶位。第二个解释，这个顶呢是一种譬喻，就好像我们爬山一样，爬山你爬到山顶，你就什么？达到爬这座山的目的了，你登顶了。你如果没爬到山顶，你就什么？没有达到这个目的。那现在呢，达到了这个目的呢，就什么？你再退回去都没有关系，因为什么？已经达到，它不会再退回了。所以修唯识观也是这样啊，修四旬师观到达这个位的时候呢，对于唯识无义的道理已经认可，不会再退了啊，已经认可唯识无义的道理了。那么再修呢，它就要进入了四如是智了，所以称为顶。于上品无一忍，这个暖位是下品无一忍。那么到达暖位以后呢，这个下品无一忍，我们再继续呢努力修习止观，修这个四旬师观，观这个索取净空，渐渐这个观慧的力量增长，义理越来越深入，从下品的力量就转成上品，就成就了上品无一忍，这个观慧的力量又增强了。有明增三摩地，因为修四旬师观而观慧增长，所以称为明增。而和它相应的依止定力呢，就称为什么？明增三摩地，是顶顺抉择分依止。好，明增三摩地呢，就是修习四旬师顶位得到上品无一忍的依止定力。好，那么这个结尾呢，就是叫做顶顺抉择分。我们再看这个文，好，复有四种如实片智，以入为事，于无意中以得决定，有入真意一分三摩地，是地顺忍一止，从此无间福为事想，有无间三摩地，是事第一法一止。复有四种如实片智，经过暖顶位的修习，四旬师观呢就进入了四如实智了。那这个四如实智呢，是通于凡位与生位的，那这里说的呢是属于凡位的四如实智。那这个凡位的四如实智呢，又分成两位，就是四加行位中的忍位跟事第一位。以入为事，于无意中以得决定，有入真意一分三摩地，是地顺忍一止。这个是说明忍位，又称为地顺忍。什么叫做地顺忍？地顺忍的地就是真实不虚的意思，也就是指法无我的真如实性，它是真实不虚的。这个顺就是相随顺的意思，四如实智跟真如的道理相随顺，从修习四如实智就能够证得真如理，所以称为地顺忍。那么在钻木取火的比喻中呢，到达忍位就是什么？就是冒烟了。以入为事，于无意中以得决定。那么前面呢，暖位跟顶位观察索取净空，得到了下品无一忍跟上品无一忍的智慧。那么怎么观察索取净空呢？就是寻思明事 自性差别都只是心事的显现。所以呢，这个索取境呢，都只是我们内心的影像，并没有离开心事之外有独立的自体性，只是心的影像而已。这个就是唯识无义，或者也可以说叫做有心无境啊。唯识就是有心了啊，无义就没有境。这个外境认为有实有的外境是没有的，只是心的影像而已。从一切法唯识观察到无义的索取净空，那么在暖顶位唯识而无索取净的光辉力呢，只能到达下品跟上品无义人的力量，还不能得到决定啊，还没有得到决定的智慧。可是当光辉力量继续的深入，这时候对于唯识无义的道理终于得到决定力，就是地顺忍中的什么下忍位了。好，你看这个四种圣觉之分，地顺忍，你看到它下面这个所观境分成下中上三忍。好，下忍就是应所取性空了。那么这个时候就印证了所取境遍计所知相无自性空。那么地顺忍分成下中上三忍啊，下忍就是决定印证所取境空。那么修行唯识观的次第是先观所取境空，次观能取心亦无，而后引发根本无漏智啊，是这个次第。所以在下忍印证了所取境空之后呢，还要观察能取心也不可得。好，这个时候就进入中忍。好，中忍的所观境是观察能取心空，好，称它为什么？乐观能取心空，又称为乐顺能取心空。好，那个观也可以是顺字。这个乐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欢喜接受的意思。这个顺呢，就是随顺。那个观呢，就是观察。好，这个修止观者心中欢喜接受能取心空的义理啊，他已经印证了索取净空了。这个时候他心中欢喜的接受能取心空的义理呢，随顺修无能取观啊。那么在中忍位呢，虽然能够浮除时有能取心的恶见，但是观慧力还没有到达决定啊。继续的修习止观呢，就会到达上忍。到上忍的所观境呢，也还是能取心空，但是在上忍的时候呢，观慧已经对于能取心空得到了决定。好，所以上忍是应能取心空。好，对于能取心空这个道理义理已经得到决定的力量了。好，那么地顺忍呢，是属于四如是智的下品观理。好，虽然说已经到了应能取心空了，但是呢，这种能观智呢，还是属于四如是智的下品观。有入真意一分三摩地，是地顺忍依止。在修地顺忍的观慧的时候呢，所依止的禅定力称为入真意一分三摩地。那么因为在地顺忍呢，要先印证索取净空，通达其遍计所知无自性，然后呢又印证能取心空，悟入依他起亦无自性，但是还没有悟入圆成实性，所以呢他只是误入了三自性中的什么一部分啊，所以叫做入真意一分三摩地。他是呢地顺忍的依止啊。从此无间福为事想，有无间三摩地，是是第一法依止。这个就是说明是如是之中的是第一法。那么在钻木取火的比喻中呢，就是升起了无焰火了。好，就是马上要升起火了，火焰还没出来，但是这个火性已经出来了，叫无焰火。从此无间福为事想，从此的此就是什么呢，解释为地顺忍的上忍位。在上忍位呢，印证了能取心空，下一刹那就进入了是第一法，中间没有间断，故说无间。是第一法只有一刹那，在这一刹那修止观时呢，修止观的人呢，同时印证所取的遍计所知性空与能取的依他起空，所以说他双印能所二取空。这个就是福为事想，净也不可得，心也不可得。 那么在四第一法的观慧力呢，能双应二取空，所以他的智慧力是胜过地顺人的观慧力的，所以他是属于什么上品的四如实智观。有无间三摩地是四第一法一止，四第一法的一止禅定呢称为无间三摩地。为什么称为无间三摩地呢？因为四第一法只有一刹那，没有间断的下一刹那就进入见到位了，误入圆成实性，所以称为无间三摩地。那么为什么称为世第一法呢？这个世就是指世间，凡夫的世间，在凡夫的有漏位中，这个智慧是最殊胜的智慧，最高的智慧了，没有能够超过他的智慧，他是最上第一，所以称为世第一法。下面就要进入圣人的智慧了，所以凡夫的有漏位中，这个智慧是最高的了，称为世第一法。因知如是诸三摩地是现观边，因知如是诸三摩地呢，就是四加行位的明德三摩地、明真三摩地、入真意一分三摩地与无间三摩地是现观边。现观就是指圣人的无漏智现证诸法实相的真如，这个是现量，所以称为现观。那么四加行位呢，是随顺现观的前方便，它是比量的能引无漏智，它虽然不是真正的无漏智呢，但是临近无漏智了，所以称为什么现观边，所以称为现观边。那个看看今天的讲义，讲义的图42。我们修四寻思是如是之观，这个图主要是要讲，我们刚刚讲了两个无间嘛，从此无间复为是想，还有一个无间三摩地嘛，这两个无间是不一样的意思，所以画这个图来说明。但是呢，顺便就把这边讲一下，修四寻思是如是之观的时候呢，第一个先到达暖位，观所取净空，得到下品无异人，然后继续的修习呢，就到了顶位，他还是观所取净空，达到了什么上品无异人的这个力量，然后就到达了地顺忍的下忍，应索取净空。从这一点开始，以上就是修四寻思。从了地顺忍一达到下忍这个地位之后呢，就已经进入了四如是智了。好，这一点就进入四如是智了。好了，到达下忍之后呢，你应索取净空呢，你继续的修。那么在地顺忍的中忍位呢，就乐观能取心空，观察能取心也是空的。那么力量继续的增长，到达了地顺忍的上忍位，应能取心空，得到决定了，这个智慧得到了，能取心也是什么？也是空的。那么这个地顺忍的上忍位就是一刹那。一达到上忍位之后呢，下一刹那呢就进入了四第一法。所以这边讲个无间，上忍位跟四第一法中间是没有间隔的。所以说从此无间浮为是想的无间呢，是讲的地顺忍上忍位跟四第一法中间没有间隔。是这个意思。你到了四第一法之后呢，它也只有一刹那。就什么双应能所二取空，他对于能取所取都到达了决定的位力，而这个时候呢，他把两个力量合并在一起，双应能所二取空，一刹那之间呢，他就什么达到见到位。所以这个无间三摩地，这个无间呢讲的是四第一法跟见到位之间没有什么没有间隔，所以这个三个刹那是什么相续而下的。你一到达上忍位，马上就到达什么下一刹那就是四第一法，一到达四第一法，下一刹那就是什么就是见到位。好，所以这三刹那是什么是相续的。好，那么到见到位呢，就是属于现观了，因为什么这是现量，它直接观到真如，这个智慧根本无分别智，直接观真如属于现观。所以这个时候无漏智生，无漏的智慧就生起来了，到见到位。那么这个现观之上，这个四加行位呢称为现观边。 啊，这个称为县官编，这样子，啊，那这个图应该就比较清楚，啊，你们可以参考那个文，跟那个表那个图38跟这个图42，啊，就参考一下，大概就比较清楚。今天的时间是到了，可是我们不要提问题，我们把你们不提问题，我先提个问题，对吧？提问题，然后我们把它讲解一下，把这边讲完，好，到这边讲完重点就讲完了，那后面呢就比较轻松，啊，就讲战过患跟那个胜利，啊，四种四巡之四如之之的胜利就比较简单了。那第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为什么我们在观察遍计所值自信的索取净空之后，还要观察依他起自信的能取心空呢？啊，提出这个问题，为什么要这样观察？为什么观察索取净空之后，还要观察能取心空？啊，答案是这样：由于无始以来我们希望分别心的熏习，所以当我们凡夫的有漏心一升起的时候，会怎么样？能遍计的能取心跟所遍计的所取境是同时现行的，一刹那它两个同时现行。那同时现行的时候呢，这个所取境是能取心的所缘缘，可是这个所取境呢又要依着这个能取心它才能现起，所以这两者是什么？互相帮忙，对吧？一起现起的。能取与所取是有而具有，无而具无，这一点很重要，要记住这句话。能取所取是有而具有，无而具无的。那么从升起的来源说，能取心跟所取境都是从什么？都是从种子所生的依他起法，都是依他起性，能取所取都是依他起。可是当误认所取境是离心以外而有真实体性的时候呢，这个所取境就变成了什么？遍计所执相了。能取心呢就成为什么？成为虚妄分别心了。 OK， 都被污染了，都走上杂染。所以当我们修习唯识观的时候，观察唯识无异，有心无境的时候呢，在观察心中所现的是能取心有，所取境无的意象。因为你观察什么？唯识无异嘛，唯识就是能取心有嘛，无异就是什么？所取境空嘛。那么当这个意象的止观力增强的时候，渐渐的所取境有实体性的意象就慢慢的是吧，就泯灭了。所取境的是有实体性的意象泯灭，但是能取心有，这个唯识想还是在，这个意象还是在你的心中显现，因为你是用这个意象去驱逐另外一个意象，所以这个意象还是在，唯识的意象还是在。在哪里呢？在你的虚妄分别中显现。所以这时候还要再观察能取心也不真实不可得，来浮除这个唯识想。那么这样相续不断的观察呢，能取相呢也就逐渐的泯灭了。好，能取相也就逐渐的泯灭了。好，这个是回答问题一。问题二，我们修习唯识观的次第是先观所取空，次观能取空，对不对？可是在实际修行的时候，我们刚刚看这个表啊，图38能引无漏智，是不是我们先观所取净空，一直观所取净空，从暖位到达顶位，最后到达地顺忍的下忍位，印证所取净空了以后，我们再来寻思推求能取心也是空的。你看这个表的次第不是这样子吗？对不对？暖位观所取净空，顶位观所取净空，地顺忍下忍位印所取净空，中忍位乐观能取心空，哎，开始观能取心空，然后上忍位印能取心空，是这样子，真实的次第是这样子吗？这个是讲的一个次第性，好，是讲我们什么偏重型的次第性。不论是在观察索取心空或是能取心空，当这个观心，当这个相意象显现在我们观心中的时候呢，它就是我们所取的意象，就是这个相貌显现在你心中的时候呢，不管是能取所取都是意象。 所以在观察了索取净空之后呢，当然也要观察能取性空，这样索取能取的意象就会渐渐的泯灭。同时呢，当这个能取索取的意象渐渐泯灭的时候呢，这个唯识想也渐渐的极灭了。所以经由暖顶忍为的这个下来，这个观慧的力量的增强之后呢，这整个的意象渐渐的泯灭，这个相应的想的心也渐渐的极灭，终于意象不起，进入四第一法这一刹那，然后呢事也不生，无间就进入了什么见到位，这个时候无漏之身证入原生实性。这个是我们的图一啊，上课的时候第一次上课的时候讲的图一啊，跟你们讲这个图很重要，就是为什么很重要，就是在这个地方。阿赖耶识里头有各种法的种子啊，种子成熟了就升起了什么一他起法。那一他起法一刹那升起的时候，它叫做什么？它是在反复讲是虚妄分别心。所以这个心升起来的时候，就有见分识跟相分识这两个。相分识就是什么？所缘经。见分识就是什么？就是分别心。所以呢，一刹那之间它就升起了。OK， 那所缘经是它的什么？是能取心的什么？所缘缘嘛，对吧？那它也依到它而升起，因为什么？主要的力量是在见分识嘛。我们上次有讲过，主要力量在见分识。所以他们两个一刹那之间就升起了。那么在这里，这里都是心，对不对？见分也是心，相分也是心。可是这个时候呢，我们有无明，无明也在这里，跟着见分识产生了取着。一取着的时候呢，就变成了什么？见分识就变成能取，相分识就变成所取。见分识是能取呢，就是似有离境的心，好像是我们感觉上我们的心是离开这个所缘境的。那外境是什么？是离开的，是我们的有个心在了别外境嘛，对吧？这个所取的是呢似有离心的境，这个境是离开我的心的，是被我的心去取着的，好像心跟境是分开的，对吧？在这边的时候我们看到什么？心一起来的时候就是这个相貌，有能取着，有见分，有相分，就这样升起了。可是到这里的时候呢，就感觉分开了，有独立的心跟什么自己心的心，有独立索取的境，这个时候就变成什么遍计所知，肆意显现的什么遍计所知性了。所以在这边一升起它是一他起心，可是因为无明的关系呢，在这一刹那之间它就变成了什么遍计所知了。所以这个整个是什么一刹那升起的，这是一刹那。好，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我们在修唯识观的时候，我们一观察索取净空，对吧？怎么观察索取净空呢？因为唯识一切都是心的显现，所以索取净空，我们是这样子观察的，对不对？那你这样子观察的时候，你观察这些东西是不是都是意象？是不是都是你心里在想？所以在你心里显现的，不管是能取的心去跟索取的境，都是什么？都是境，都是意象，对吧？只是说一开始的时候你是利用能取是有去驱除索取境有的什么妄念，你用唯识来什么知道它是无意的，你是这样观察。所以呢，当你这样观察以后，这条路就不通了，因为它被你怎么断掉了嘛，索取净空了，断掉了。可这条路是通的，它还是遍计所知。OK， 这个相貌还是属于杂染的。好，所以呢，你要继续观察什么？能取也不可得。为什么不可得？它是因缘法嘛，这边没有了，这边能起来吗？不行吗？是同时升起的。刚刚讲，有则具有，无则具无。所以呢，唯识也不能，能取的心也不能生，索取的境没有，能取的心也不能生。可是你这样观察的时候，它还是什么？ 还是显现你在你心中的意象，只是什么属于如理作意的意象而已，它还是意象。OK， 还是意象中你还是什么？还是凡夫，你还没有到达圣人的阶位，对吧？所以这条路还是什么？这条路变淡了，但它没有断。你走的少了，但是呢，不代表它不通，它还是通的。所以呢，这边这个境能，这个意象还是在的。可是呢，慢慢慢慢，这个意象开始什么？泯灭了，开始慢慢变什么？变浅了。它变浅的时候，它怎么样？这上面这个心怎么样？它也开始变浅了。它的力量开始减弱了，杂染的力量开始减弱了，所以它越来越浅，它也什么越来越弱。所以到达了什么上忍位的时候呢？应能取空，从这边观到所取空，再到应能取空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到四第一法双应什么能取，这边两边都空掉，这边两边一空掉，这就断了嘛，对不对？这条路一断，它能不能生？它也不能生了嘛，因为什么？这条路下不去了，它也不能生，它也不生，希望分别心不生，下面是什么？无漏种子就作用了，无漏种子就作用了，就到见到位了。所以讲的是什么？讲的是这个境不生，这个心不生，是讲到这个地方。所以你看那个文要看清楚，啊，看那个文要看清楚。他讲的是能取所取都是意象，只是一开始是用这个意象去驱逐那个意象。OK。这些都是心事，然后等到这整个意象不生，慢慢的渐淡，渐渐的力量减少，这边的心的虚妄分别心力量也减低，最后这边不生，啊，这个境不生，这个意象不显现的时候呢，虚妄分别心也不能生。好，可是你在观的时候呢，并不是说只是这样子观，一开始都观这边，啊，不观这边。是你一开始就观所取空，所取空所以能取也空，只是一开始偏重在所取空，偏重于这一条，先断这一条，但是呢不是不观这边，所以所取空了以后呢，能取也空，也空。 OK， 所以从为事无益了以后呢，所以事也不成，因为什么？为事无益，那益没有了，什么事也不得生，所以这条路也把它断掉。你这样观，但是一开始偏重在这个地方，所以等到暖顶位以后，就开始什么？到了地顺人以后，就开始着重在这个地方，因为你这边已经得到决定了，就偏重在这边能取也空这个地方观，所以就什么乐观能取心空啊，或者乐顺能取心空。那它的力量增长增长的时候，这整个意象就越来越浅，越来越浅，然后这虚妄分别心就断掉，这边断掉，这个意象断掉，虚妄分别心也就断掉了。这个时候就见到，啊，是这样子讲的。这个图是那个《色大圣论讲记》啊，印顺老法师《色大圣论讲记》上面的图。那我是把它跟那个文图跟文把它合起来写出画了出来。啊，以前师父也讲说，这不是应老这种智慧呢，也画不出，也讲不出这个道理来，啊，这道理也不能讲得那么的清楚。可是呢，没有应老的智慧，我们看这个东西呢，还不见得看得懂，还真看不懂，啊，你也必须一遍一遍的看，一遍一遍看。所以你学色大圣论，你不拿应老那个做参考，那是很可惜的事情，啊，那很可惜。好吧，今天就讲到这里。还有两分钟，你们要提问题吗？有没有问题？ 说上回我 email 请问您那个问题哦， 嗯， 就是说那个在那个生生波尔波尔蜜的时候，它是不见色而生于世。那今天这样讲，是不是也是可以相应从这个地方有一些提示出来？ 一样啊，这观法是一样啊。哎，你就是没有真实的色嘛，对，依他起的色是有的，但是它是如幻法，但是你假名安立的色是没有的，它没有体性的，那是属于遍地所知性。那你能够了解遍地所行执性的色法是没有体性的，你就可以知道依他起法是有的，因为它是它的一执嘛，所以依他起法是有的。那依他起法你知道它是有，它是虚妄有，你就是见到了什么依他起的真实相嘛，那这是一个真如圆成实性嘛，那这个就是般若。好了，这两分钟到了，我们就回向吧。